Hi， 我是陈老师，记得 subscribe、like 同埋 share 呢条片，唔该晒你啊！1984第三章，温斯顿梦见佢妈咪，佢喺度谂佢妈咪失踪嘅时候，佢应该系10岁大，又或者系11岁。佢系一个体格高大健美，但系沉默寡言嘅妇女，动作缓慢，有一头浓密嘅金色头发。至于佢爹哋，佢嘅记忆就更加之淡薄啦。就是好模糊咁记得佢系一个黑黑瘦瘦嘅人，硬系着住一件整齐嘅深色衫。温斯顿最记得嘅系佢爹哋嗰对鞋嘅鞋踭特别薄，仲有佢戴住一副眼镜。佢哋两个一定系喺50年代第一批大清洗嘅时候被吞噬嘅人。而家温斯顿嘅妈咪就坐喺地下好深嘅一个地方，揽住佢个妹。佢已经一啲都唔记得佢个妹系点样样噶啦，佢只系记得。佢是一个好孱弱嘅 BB， 有一对好引人注意嘅大眼睛，成日都粒声唔出。佢哋两个人都恶高头望住佢。佢哋喺下面地下嘅一个地方，例如话喺一个井入面，又或者喺一个好深好深嘅坟墓入面。但系呢个地方虽然喺下面好深嘅地方，不过仲依然喺度下沉。佢哋系喺一艘沉船嘅客厅入面，透过越嚟越黑嘅海水，恶高头望住佢。客厅入面仍然有啲空气，佢哋仍然能够望见温斯顿，温斯顿亦都仍然能够见到佢哋。不过佢哋一直喺度往下沉，下沉到绿色嘅海水入面，再过一阵就会将佢哋永远咁淹没。温斯顿喺光亮同埋空气之中，而佢哋就要死喺海水入面。佢哋之所以喺下面，系因为温斯顿喺上面。温斯顿好清楚呢个原因，佢哋亦都知道呢个原因。温斯顿可以在他们的表情上面知道他们是知道的，他们块面上面又或者心里面都并没有责备他的意思，只是知道为了令到温斯顿能够活下去，他们必须死。而这个就是事情不可避免的规律。他不记得发生了什么，但是他在梦里面知道，在某种意义上面来讲，他妈咪和他妹妹是为了他而牺牲了自己的性命。他虽然是一个梦，但他保持了梦境的特点，不过亦都是一个人精神生活的延续。在这样的梦里面，你能够遇到一些事实和念头，在清醒的时候仍然觉得新鲜和有价值。现在温斯顿突然间想起，差不多在30年前他妈咪的死是有几咁凄惨和悲哀，这样的死法如今已经再没可能。因为温斯顿他认为悲剧是属于古代的事，是属于仍然有私生活、爱情和友谊的时代的事情。在那个时代里面，一家人都相互支援，不用问为什么。他对妈咪的记忆令到他觉得心痛和难受，因为妈咪为了他而死去，而他当时还年幼、自私，不知道怎样用爱来报答。因为他不知道妈咪他怎样，他不记得具体的情况是怎样了，为了一种内心和不可改变的忠贞的观念而牺牲了自己。他明白这样的事情今日不会再发生的了。今日所有的是恐惧、仇恨、痛苦，没有感情的尊严，没有深切或者复杂的悲痛。所有的这一切，他似乎都可以在他妈咪和妹妹的那对大眼里面见到。他们从绿色的海水里面恶高头望着他，已经有几百英尺深，但是还在下沉。忽然之间，温斯顿站在一块很短和很松软的草地上面。是一个夏日的黄昏，西斜的阳光将地下染成一片金黄。他这个时候所见到的景色经常都会在他梦境里面出现，所以他并没有充分的把握这些景色在实际的世界里面有没有见过。在他清醒的时候，如果想起这个地方，他就会叫他做黄金乡。是一块古老和被兔仔咬过的草地，中间有一条人走出来的小径，四周围都有田鼠所掘的洞。在草地那边的灌木丛入面，榆树的树枝在微风之中轻轻摇曳，一束又一束的树叶微微颤动，就好像女人的头发一样。在伸手所及之处虽然见不到，但是就有一条清澈缓慢的小溪，有些鲤鱼仔在柳树之下的水潭入面游动。那个黑色头发的女仔就在原野的那边向着温斯顿走了过来，她好像一下子就剥了衣服，不屑一顾地将他们劈在一边。他的身体白净而光滑，但是就没办法引起温斯顿的性欲。讲真的，他真的望都不想望， 这个时候唯一可以倾到温斯顿的感情，就是他十分之钦佩这个女仔掉了件衫的那个姿态。他的这种优雅毫不在乎的姿态，似乎将整个文化整个思想制度全部都消灭了，好似大哥大、党、思想警察，这一切都可以挥一挥手就一扫而空咁。这个姿态是属于古代的。温斯顿的嘴唇上面忽然间出现了莎士比亚这个名，然之后他就醒了。原来这个时候电幕上面出现了一阵刺耳的笛声，好单调咁持续咗大约30秒。时间系7:15，系办公室工作人员起床嘅时候。温斯顿有啲勉强咁起咗身，全身赤裸，因为外围党员一年只得3000张布票，而一套睡衣就要600张。佢喺张凳嘅椅背上面拎咗一件黄琴琴嘅背心，同埋一条孖烟通过嚟。体操喺3分钟之内就要开始。佢喺呢个时候忽然之间有啲剧烈咁咳咗起嚟。佢每一次瞓醒都会咳好耐，咳到连条腰都挺唔直。佢一路咳，咳到将肺部入面嘅痰全部都吐晒出嚟为止。温斯顿又喺床上面挨咗一阵，深深咁喘咗几啖气之后，先至能够恢复呼吸。佢咳到青筋都现晒形，静脉曲张嘅地方又开始痕咗起嚟。有一把好刺耳嘅女声喺度嗌： 30岁到40岁嘅一组，30岁到40岁嘅一组。请你哋企好，30岁到40岁。 温斯顿嗱嗱声跳出去电幕前面企好，电幕上面出现咗一个年轻嘅妇女嘅形象。虽然骨瘦如柴，但系肌肉发达。佢着住一身运动装同埋波鞋。嗰、那个女人又继续话： 同志们，举高只手，同我一齐做，1、2、3、4，1、2、3、4，同志们。俾啲精神我睇下，1、2、3、4，1、2、3、4。 因为咳而引起嘅肺部剧痛仲未驱散嘅温斯顿，通过有节奏嘅体操动作，反而令到佢恢复翻头先梦境入面所留低嘅残留影像。佢一路机械式咁举手放手，面上就展露住做体操嘅时候必须要展露嘅高兴笑容。一路搏命咁喺度回想翻起佢幼年时候嘅模糊记忆，咁系一件好困难嘅事。50年代初期之前嘅事，一切都已经好淡薄，冇具体嘅记录可以参考，甚至乎你自己嘅生平轮廓亦都模糊不清。你记得重大嘅事件，但系呢啲咁样嘅事情，可能根本就冇发生过。你记得有啲事情嘅详情细节，但系就冇办法重新咁体会到当时嘅气氛，仲有一啲好长嘅空白期。你唔记得发生咗啲乜嘢，无论当时嘅情况系点样，都同而家唔一样。甚至乎国家嘅名、地图上面嘅形状都同而家唔同。例如一号空降场当时并唔系叫呢个名，当时佢叫做英格兰或者不列颠，不过伦敦就一直叫做伦敦。呢一点佢系相当之有把握嘅。温斯顿唔能够肯定咁记得有乜嘢时候佢哋国家系唔喺度打仗嘅。不过好明显，在他童年时代曾经有一个相当之长的和平时期，因为他有一段早期的记忆是有一次发生空袭，似乎令到大家都很惊讶。可能那一次就是原子弹掟在科尔切斯特的那一次。空袭本身他已经不记得了，但他确切地记得他爹地捉住了自己的手，一起急急忙忙地向下行，向下行，沿着他脚底下那条螺旋形的楼梯一路向地底行下去，一直行到佢两只脚都软晒，直到佢开始喊，佢哋先至停低落嚟休息。而佢妈咪就好似梦游一样行得好慢，好远咁跟喺佢哋后面。妈咪好似系揽住妹妹，定唔知系揽住几张毡，因为温斯顿完全唔记得当时佢妹妹究竟出咗世未。最后佢哋就去到一个人声喧哗同埋拥挤不堪嘅地方，原来嗰个系地铁车站。在用石板所铺砌出来的地面上面，四周围都坐满晒人，那些碌架床上面亦都坐满晒，一个高过一个。温斯顿和他爹地妈咪在地下找到一个地方，在他们隔离有一个伯伯和婆婆坐在一张铁床上面。那个伯爷公穿着一件很不错的深色衫，头上面还戴着一顶黑布帽，露出了一撮白头发，他整块面都谷到红晒，蓝色的眼睛入面啲泪水喺度淌下淌下，佢嘅身上面有一阵酒锤， 啲酒精就好似代替咗佢嘅汗水喺皮肤入面排泄出嚟咁，令到人哋觉得佢眼睛入面所涌出嚟嘅泪水亦都系酒。不过佢虽然有啲醉，但系就有一种冇办法忍受嘅悲痛。温斯顿幼稚嘅心灵入面都感觉到，一定有啲乜嘢可怕嘅事情，有一件不能原谅，亦都永远冇办法挽回嘅事情喺呢个伯伯嘅身上面发生。佢亦都似乎觉得佢知道系一件乜嘢事。嗰、那个伯伯心爱嘅人，亦即系佢个孙女，俾炸弹炸死咗。嗰、那个白耶公每隔几分钟就会咿咿吟吟咁话： 我哋系唔应该相信佢哋噶，我一直都系咁讲噶。老婆，你话系唔系啊？呢一个就系我哋相信佢嘅结果啊！我一直都系咁讲噶。我哋唔应该相信嗰班废柴、嗰班懦夫噶。 但系究竟佢哋唔应该相信边一啲废柴同埋懦夫？温斯顿就已经唔记得啦。自从嗰次之后，战争几乎连绵不断。不过严格啲嚟讲，并唔系同一场战争。喺佢童年嘅时候，曾经有几个月咁耐，伦敦发生咗混乱嘅巷战。嗰啲巷战，佢依然好清晰咁记得。但系要谂翻清楚，究竟系边个历史时期？要讲清楚究竟某一次系同边个打紧仗，咁系完全冇可能做得到嘅。因为除咗而家呢个同盟之外，并冇书面嘅记录，亦都并冇明白嘅语言曾经提及过有另外嘅同盟。例如喺目前，亦即系1984年，如果今年真系1984年嘅话，大洋国就喺度同欧亚国打仗，而同东亚国结盟。但系无论喺公开又或者私底下嘅谈话之中，都并冇承认过呢三大国曾经有过唔同嘅结盟关系。事实上，温斯顿亦都好清楚，就喺4年前，大洋国就同东亚国打过仗，而同欧亚国结过盟。但系呢啲都只不过系由于温斯顿嘅记忆控制唔够严格，而偶尔能够保留落嚟嘅一啲凤毛麟角嘅知识。喺官方层面嚟讲，盟友关系从来都冇发生过转变。既然大洋国喺度同欧亚国打仗，咁佢就系一直同紧欧亚国打仗。当前嘅敌人就系代表住绝对嘅邪恶势力，所以无论系过去或者系未来，都唔会同呢个敌国有啲乜嘢一致嘅可能性。佢一路将自己嘅膊头尽可能咁向后伸展，将只手放喺个屁股上面，又喺腰间嗰度转翻去上身。听讲呢啲体操对背部嘅肌肉有好处。温斯顿一路做一路谂，佢已经谂咗上千次、上万次，但最得人惊嘅地方系呢件事可能的确系咁。如果党能够将只手伸到去过去入面，话呢件事又或者系嗰件事从来都冇发生过，咁呢件事肯定比被人严刑敲打，又或者系死亡更加得人惊。党话大洋国从来都冇同欧亚国结过盟，但系佢温斯顿史密斯就知道。大洋国在最近这4年之前还曾经和欧亚国结过盟，但是这种知识究竟存在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存在在他自己的意识里面，而他的意识反正很快就要被消灭。如果其他人都相信党的谎言，如果所有的纪录都这样讲，那这个大话就会再入历史而成为真理。党有一句口号是这样说 的，哪个能够控制过去就能够控制未来，边个能够控制现在就能够控制过去。 虽然从性质的角度来讲，过去是可以改变的，但是就从来都没有改变过。但凡现在是正确的东西，永远都是正确的。那很简单，所需要的只不过是一而再再而三无休止地克服你自己的记忆。他们将这个做法叫做现实控制，用新语来讲的话就是双重思想。那个女教练忽然之间又用略带温和的语气说， 我们休息一下。 温斯顿把手放下来，慢慢地吸着一口气。他的思想陷出去双重思想的迷宫世界里面，知道和不知道，知道全部真实情况，但是又要讲一些滴水不漏的谎话，同一时间保持两种相互抵消的观点。明知道他们相互矛盾，但仍然要相信，用逻辑来反逻辑，一路表示拥护道德，一路又否定道德，一路相信民主是做不到的，一路又相信党是民主的捍卫者，忘记一切必须要忘记的东西，而又在需要的时候想起它，之后又马上忘记了它。而 而尤其是系要将咁样嘅做法应用去到呢个做法嘅本身上面，咁即系可以话系绝妙透顶，有意识咁进入无意识，然后又要意识唔到你啱啱先至完成催眠。咁亦即系话，如果你想了解双重思想嘅含义，你亦都要使用双重思想。嗰、那个女教练又开始叫人立正啦，佢又开始好热情咁话： 而家睇下边个能够掂到只脚趾，将你条腰向下屈曲。同志们，请开始，一、二、一、二、一、二。 温斯顿最憎嘅就系呢一节体操，因为呢一节体操令到佢从只脚到屁股都感觉到一阵剧痛，最后通常亦都会引发咳嗽。佢原先喺沉思之中所感受到嘅一啲乐趣，亦都瞬间化为乌有。佢觉得过去唔单止被改变咗，而且实际上被摧毁咗。因为如果除了你自己的记忆之外不存在任何的记录，那你又有什么可能能够确认哪怕是一个最明显的事实呢？温斯顿在这里想起究竟在哪一年开始他第一次听见大哥大这个名字，他想大概是在60年代，不过他无法确定。当然在党史入面，大哥大从建党开始的时候就一直都是革命的领导人和捍卫者，他的业绩在时间上面已经逐步向前回溯，一直推到去40年代、30年代那个传奇一样的年代。那个时候的资本家仍然带着他们奇形怪状的高礼帽，坐在闪亮亮的大汽车入面，又或者是两边有玻璃的马车入面，行驶过伦敦的街道。没办法知道这种传说有几分是真几分是假。温斯顿甚至不记得党的具体生日，他觉得在1960年之前他完全没有听过英社这个词，也都有可能这个旧语的词汇英国社会主义在那个时代之前一早已经流行，一切都融化在迷雾之中。讲真，有时你可以明确地指出什么说话是方言，例如党史入面讲飞机是党发明的，这样并不正确，因为温斯顿由细就知道有飞机这样东西，但是你没办法证明，从来都没什么证据。温斯顿在一生入面只是有一次掌握了无可置疑的证据，足以可以证实一个历史的事实是伪造的。而那一次电幕入面出现了一把很尖锐的声音： 史密斯，6079的温史密斯，是啊，就是你，条腰要耷得再低一点，你完全做得到的，你并没有尽你的力量，低一点，这样好好多了，同志，好啦，而家全队休息一下，睇我做。 温斯顿成身都飙晒冷汗，佢嘅面部表情仍然冇乜嘢异样，千祈唔可以透露出唔愉快嘅神情，点都唔可以透露不满嘅神情。你嘅眼光一闪，就会暴露你自己。温斯顿企喺度望住嗰个女教练，将只手举咗起嚟，这个姿态唔算得上优美，但系相当之干净利落。佢又弯低身，用只手指掂住自己只脚趾， 就系咁啦，同志们，我要见到你哋都咁样做，再嚟睇我做一次。我已经39岁啦，有4个仔，但系你睇下， 佢又弯低身，然之后继续话： 你哋都见到啦，我嘅膝头哥完全系冇屈曲嘅，你哋只要有决心都可以做得到。 佢一路讲一路企翻直条腰，然之后话： 45岁以下嘅人都能够掂到脚趾。我哋并唔系人人都有机会去前线嗰度作战，但至少可以做到保持身体健康。请大家记住，我哋喺马拉巴前线嘅嗰班兄弟，水上堡垒上面嘅水兵，谂下佢哋究竟经受紧啲乜嘢艰苦嘅考验。而家再嚟一次，好好多啦，同志，好好多啦。 佢见到温斯顿系咁弯低腰，挺直对脚，冇屈曲膝头哥。终于掂到脚趾，所以他又带着鼓励的语气说： 温斯顿同志，这次是你这么多年来第一次做得到。